购物时间太短暂，让叮嘱叫你多摆几天吧，让大家分散消费啊。然后那边还有人在持续购物中，是吧？那个礼拜一到五，可能那个假日浴室万能量宝石的小屋也会来摆摊吧。反正我这边就，反正你什么东西你想来玩就来玩嘛，我也无所谓的啊。那如果到时候小吴来摆摊的时候，记得他不管卖什么能量宝石，你就开淘宝往比价，这样就贵不了啊。你就说淘宝卖这个钱，你不要便宜我才买啊，就这样子对付他就可以了。那这个我们现在再挑一个方向来看一看啊，比如说刚刚讲的肝阳虚跟肝阴虚，对不对？那肝阳实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好讲哦。就肝阳实就变成心阳实，就比如说一个人肝火比较旺的话，就会容易变成心阳实。就比如说烦躁失眠啦，或者是舌头容易破啦，对不对？那这个的话，就是其实差不多肝火走到这里的时候，你也是用清心火的药来，比如说二黄泻心汤、黄连泻心汤什么的，黄连解毒汤，对不对？就差不多这样开开，这倒是很普通的泻火的方法就可以哦。那当然，其实。父亲主的医书里面有过一个泻火汤总方，那他就是即使是泻心火，他也是有加泻肝火的药。他就觉得要泻的话，就两个脏都一起泻，那两个脏都比较不会被伤到，而且泻火的效果也比较好。那当然，这个泻火这件事情也只是一个向度的事情，因为如果我那个有一个叫同学说可以不要印的那什么苦行诀补充讲义哦。如果用那个苦行诀补充讲义来说的话，等一下，我现在岔两题。就如果同学你这边有人是完全的初学者，我刚刚讲到现在，你有没有听得很痛苦了？完全初学者没有很痛苦了，就是可能完全初学者，你会听到我讲了一大堆你不认识的方剂，但是这个就算了，你知道？这反正这个课是教伤寒论，现在只在举例子而已。这个等到你所有的这个课都听完，你再回头听录音，再随便整理一下就可以。就现在听不懂就放它过去。而且我一直讲，就你只要会开个桂枝汤，开个柴胡汤，开个什么阿护心，基本上伤寒论就会了。那这些跟你的医术没有什么太重要的相关性啊，现在只是在厘清这个理论框架用而已啊，所以并不需要太紧张什么你跟不上进度这件事情。那我在想，我现在要不要岔题讲那个苦行诀的逻辑哦？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中医理论，就是那个 paradigm 那个理论框架哦，就是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版本。像苦行诀里面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什么补心汤、补肝汤哦，就它比如说补肝汤里面有一个轴心药是红枣哦，补脾汤有个轴心药是白术哦，就是它那是就是在那边在应该说这个讲义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哦。没关系，这不是很重要，只是顺便讲到而已。哦，对了，对初学者来讲，是不是有人连苦行诀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哦，OK，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上课用的课本是所谓的《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那据说张仲景原来做出来这本《伤寒杂病论》，一开始是16卷的。那到了宋朝的时候，被拆开来变成。《伤寒论》跟《金匮要略》两部书，那《伤寒论》的部分是讲伤寒，就是这6道气场的问题；然后《杂病论》的部分就是讲不属于这6道气场的其他的疾病，这样子。那《桂林古本》就是一个到了民国初年才出土的，号称是张仲景家的后代的，说是张仲景在汉朝公开流传的版本是什么第七版还是第八版《伤寒论》，这《桂林古本》是第12版修正之类的，但这些应该是谎话，《桂林古本》应该不是真本，因为它里面有太多考据上的问题，可以让人觉得它不是真本。比如说，汉朝的书为什么真武汤会叫真武汤而不是玄武汤？如果你是真本的话，那个时代还没有立那个宋朝哪个皇帝的讳，把玄武改真武，或者是汉朝的时候应该汉朝的单位是1两，是24铢，但是到了晋朝的时候才是1两为4分，1分为6铢，那真本的怎么可能会有几分这个单位出来？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细部会让人知道这一本。应该不是如他所说的是真正的，但是 这本桂林古本跟现存的上海论跟金匮要略相比，我用它是因为它在临床上比较好用。那但它有很多方剂是上海论跟金匮要略都没有的，就等于是都还没有人用过的方剂，那也是有一些学习上的意义。我是站在临床比较好用的角度就采取桂林古本。那对我来讲，有一些像现在讲对有些方面讲太早，比如说桂林古本他把伤寒杂病合一的时候，本来在宋朝本的伤寒论跟金匮要略分开的情况下，被分在杂病的东西啊，比如说一般说成糖尿病的那个消渴，或者是拉肚子的病跟呕吐的病，在桂林古本都回到伤寒论的厥阴篇里面。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从桂林古本的角度，用一种广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厥阴篇，还包括了寒疝，就是肚子剧烈的绞痛。其实这些东西，什么糖尿病啊、寒疝病啊，以及各种的下腹腔的免疫力失调，乃至于拉肚子等等，其实都是厥阴的问题。所以它全部都放回厥阴篇，在学习上反而比较好学习。我是觉得因为它比较使用上的便利，所以就用这个桂林本，但是我并没有认为它是绝对的真本。而这个敦煌辅行诀啊，是这样的，就是据说什么敦煌当年有一个姓王的道士，把很多敦煌的这个卷轴都倒卖给外国人，但是有一个卷轴被留下来，后来落到了一个民国初年一个叫张大昌的中医手中。那张大昌得到这个卷轴呢，是陶弘景啊，梁朝的陶弘景写的这个辅行诀这个卷轴。而这个卷轴里面呢，它等于是很接近张仲景的时代，而它里面呈现的伤寒论里面那些方剂，看得出来是比张仲景以前更古老的一个版本。就是张仲景的经方派在中医历史上叫做离经派，就是张仲景并不是很认同黄帝内经的，他有创出很多跟黄帝内经不一样看法的理论。但是这个辅行诀呢，就是未离经派，就它里面用的理论架构还是属于黄帝内经里面的理论架构，所以它是比张仲景创出伤寒论的观点之前的一个版本的方剂。那它里面就有一些非常遵照五行深刻的什么泻肝汤啊，什么补心汤这些啊。那这个因为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讲义这边下面这个什么小补脾汤啊，是人参、甘草、干姜、白术，就是今天的理中汤的结构。而它如果要在底下改造成一个汤，比如说泻心汤的话啊，它是泻心汤，本来的泻心汤呢，上面的泻心汤是有黄连、黄芩跟大黄的，可是它这个泻心汤就是里面泻心的药没有那么多，只有黄连跟黄芩，但是没有加大黄了。可是呢，它却在里面加了补脾汤的三味药，去掉最轴心的白术，乃至于这个泻心汤，它等于是泻心火的药占到一半，可是呢，补脾药的药也占到一半，而且补脾的药又确定不放白术，不把这个脾喂饱，所以就等于是心是妈妈，属火是妈妈，火生土，脾是儿子，他呢喂儿子吃饭，然后不给这个儿子吃饱，然后这儿子就会。台湾人叫靠腰，然后啊就是哭饿了，然后呢在心那边妈妈那边微微的放开放一点，就是把你的火扫出去的药微微的，然后就让这儿子在吃不饱的情况下哭饿，就是用补脾的方法把心火拉过来。那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阳实的流动方法来布置这个方，它没有什么阳虚阴实、阴虚阳实这些东西，但这就是照《黄帝内经》的版本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泻心汤结构。而这个泻心汤结构到了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再加一两味药，就变成所谓的半夏泻心汤啊、生姜泻心汤这些东西。然后现在的研究者就会觉得说，奇怪了，张仲景的泻心汤为什么没有白术这味药，不是放的也很好吗？而那个没有的理由是辅行诀里面有他自己的逻辑，要把脾胃药的轴心药拔掉，那个脾胃才会枯饿，才会把心火拉过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就等于是辅行诀跟黄帝内经又是另外一个理论框架了。 所以就是冲击的理论框架是有那么多，刚刚讲到的左升右降什么的，对不对？就是这每一个理论框架，你初学者来讲可能会很痛苦，但你不要太痛苦。我们今天就只要这个五的地图跟六的地图认识了，你基本盘就可以使得很舒服了。那所谓的使得很舒服，就是，哦，对不起，我丢笔干什么？等一下要用。那个所谓的使得很舒服，就是你学中医是干什么？当然就是生病的时候，如果自己在家就开一个什么药方就解决的话，就省得出去排挂号嘛，那么辛苦，是不是？就是省时间、省力气、省钱，当然就是这种感觉来学中医。我这个人一向都是志向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我都觉得学什么东西，就像我觉得台湾有一本很成功的减肥书，就那男的说为什么要减肥，因为我要把妹，然后我就减肥成功，然后就妹就把到，然后变成我老婆，现在孩子也生了，结束。就是你用最肤浅的理由去做一件事就可以了，就不要搞的什么中医文化那些有的没有的，那文化那些跟你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吗？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学中医比较方便。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在香港跟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然后香港的冷气非常强烈啊，那就吹到全身发冷，然后就看起来是感冒了。然后那照理说是要吃麻黄汤的，也没带，然后就只有带麻黄附子细辛汤，然后就半夜在那边发抖，然后吞，然后呢？就吞到身体发暖了，然后汗发出来了，然后没事，天天继续玩。对，就是为了自己人生的方便而学中医，就这样，就这么肤浅的理由就可以了。就是你的学中医的目标，就是要在香港逛街而已，这样就可以了。就是不要再，就是这个理由不用再更复杂化了。就是为了贪方便，为了我人生要懒惰，所以就学，这样就可以学得好了。那，哎，但为什么岔题岔到这里来？对不起啊。那这个如果是肝阴实的话啊，就是肝阴实会逆生，本来是水生木嘛，肝阴实就会逆生成肾阴实。那这个可以从两个向度讲啊，就比如说大陆的那个黄健记者有采访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某某中医他自己得了肝癌，然后肝癌到后来就腹水嘛，那你腹水的话就好像水都排不掉，就是肾的区块也阴实啦，对不对？像什么肝硬化变腹水的有吧，肝癌变腹水的有吧，对不对？就是肝阴实了变成肾阴实的情况是很普通的。那结果那个医生呢，他那个腹水胀在那边，他也无计可施了，然后就用艾草就一直揪这个就是帮助肾脏排水的几个穴道，那就只是努力的要退这个腹水而已啦。可是据说那个医生揪到后来居然肝癌也揪好了，就是他在用灸法破泄他的肾阴实排腹水的同时，那肝癌的那个阴实也一起被他泄掉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比如说啊，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但我们要看临床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症状啊。就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已经有一点肝硬化的，那你要把肝硬化的那个肝变软的话，如果你不是明天就急着要死掉的话，慢慢调理的方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张仲景的杂病里面有一个鳖甲煎丸，就是用鳖甲去熬出来的材料做的药丸，那个可以让肝比较软化。那另外还有一个专门化细碎的淤血的药叫做大黄蛰虫丸。那大黄蛰虫丸呢，平常张仲景说的剂量是非常低，你今天如果要吃肝硬化要吃多一点，那这个就是吃到你勉强还不至于拉肚子的程度的多，就你吃到太多就会拉肚子了，但是就一般药丸比如说梧桐子大好了，可能你一次吃15颗就拉肚子，但吃12颗就不拉，大概这种感觉。那就在这个地方用这种破瘀解的药 来破化掉这个肝阴实，然后同时你可能会兼有一点好像小便不利水肿的症状，那这个肾累积的这个多余的水毒的问题，那你就可以用真武汤调理。就是肝硬化的体质，如果你不是太急的话，你用一头用大黄蛰虫丸，一头用真武汤，通常都可以好回来，就在这个阶段都还蛮容易搞的。那或者说还有一种肝阴实比肝硬化更不严重的，有一种东西叫脂肪肝，听过吧？可是呢脂肪肝有点妙啊，就脂肪肝也是肝阴实。那你说肝阴实是哪里传过来的？我们说这个木生火应该是心阴实传过来的，对不对？可是其实临床上就不是，也就是这个理论框架有它好用的地方，也有它不必如此用的地方。像肝 脂肪肝的人，其实大部分的人他的来头都是因为他的脾胃太湿，就是这个人呢可能又喜欢吃那种甜甜腻腻的这种类似奶制品啊冰激凌类的东西，然后呢又很喜欢吃很多的生菜水果，就他累积了很多湿湿冷冷的东西，他的脾胃不能完全消化掉，所以他就变成所谓中医说的湿阻中焦，就是湿气啊阻碍在这个地方。那当你的这个中焦很湿很湿了之后，然后你的肝就会开始变成肥鹅肝了啊。那所以这个来路其实是脾阴实转到肝阴实去的，并不是心阴实那边传过来的。那要你让脾胃累积的湿气去掉的话，有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有一个宋朝的方剂叫平胃散，就是苍竹厚朴陈皮甘草，就把脾胃的湿气拔掉的药。那你脾阴实的这一头用平外散，但这有很多选择，比如说刚刚讲到的脾阴实你能不能用实脾散也是可以的。那还有就是像大陆的有一位研究经方的黄黄教授，黄黄教授是特别擅长使用五苓散，因为五苓散也是排水的药，也能够把这个淤积的水气排掉。那黄黄教授喜欢用五苓散治疗脂肪肝，但是无论你用平胃散也好，五苓散也好，那你那个肝脏呢，就是这个是去皮湿是一路，然后你那个肝已经郁结到的脂肪呢，你还可以帮他稍微多做一点运动。那怎么样让他多做一点运动呢？就是你在比如说去皮湿的平胃散，平胃散的主轴药是苍竹嘛，里面你再加比苍竹更多的白竹去保持脾胃的活力，就是白竹就是直补脾胃了。然后呢你在肝那边嘛，你再挂进一份逍遥散，然后逍遥散里面呢你再用那个活血化瘀但是很补元气又不伤本的药，比如说三七，就逍遥散里面再加三七粉，就等于说你是又有平胃散又有逍遥散，然后又挂三七粉一起吞。那这样子的话脂肪肝通常弄弄处理也不错。那如果你根本就是有张仲景那个《伤寒论》的地图，什么五苓散的主症就是又口渴又小便不顺，那就完全就是五苓散症，那就吃五苓散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肝阴实的几个面相。那另外一个肝阴实的面相就是啊，情绪上神经上的肝阴实，就是有一种人他的那个抑郁症是那种强烈到就这个人每天就闷在那边，然后就他自己心满脑子想的就是我这种人不如死了算了，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状况？就是他自己的对自己的讨厌到极点的那种很严重的抑郁倾向的人，那个也算得上肝阴实。那你说抑郁症这个直接的肝阴实，你要破他这个肝阴实，比如说后代方，不是古代方啊，后代方有一个方子叫做抑肝散，压抑的抑怎么写啊？抑肝散啊。就是治疏肝解郁的药了，就是它开发肝的力道比较强一点。那这个肝阴实其实直接破肝阴的药是经方里面的吴茱萸汤，但是吴茱萸汤你如果是神经性的肝阴实，它会直接打坏你有形的肝脏，所以神经性的还是用抑肝散好了。但是抑肝散呢不够力，就是说它真的要一个抑郁的人变开朗起来不够力道，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怎么样省能源的话，你就要帮他的脾阳也补起来。而且通常这个东西是就是肝阴实哦，除了补它是这样，它是同时有脾阳不足跟肾阴实。那你要补那个要调节那个肾阴实，就是那种抑郁到都补不下去，它的肾也是它的情志上的肾也是处于阴实的状态。所以呢像大陆有这个一个李可老中医，他治抑郁症就直接开什么？开附子理中汤或者是四逆汤，就直接补肾阳的，就他直接从肾阳补起来，把肾阴实破掉，那个肝阴实也就顺便破掉了。就是还不那我的话说省点药，用科学中药的话，那你就可能肝这边的抑郁，你用抑肝散，比如说三克，那脾阳虚你加点理中汤或者加点附子理中汤，那你肾阳不足，你还可以偶尔吃一次四逆汤之类的。就是科学中药都即刻即刻，那这样子多头的处理的话，这个抑郁症通常也会还蛮能够让你看得到说那个人心情有变好的效果。所以我们暂时 借用这个肖胜阳老师提供的这一个理论框架来看这个五的地图的时候啊，其实我就觉得大家用药的时候就会，因为你知道什么事情，你直接这个，比如说你，如果一个内脏就是五行是彼此深刻的一个循环的东西，你如果纠结在一个点上要治他这个病的话，有的时候那个点啊不耐打，就是你在那边对准他开药的话，会被你开伤到。但是你这样两头开三头开的话，你的整个副作用会变得非常的低。也就是因为我曾经遇到那个中医的初学者啊，我问他说，其实都不是初学了啊，某某中医学校也念了三年什么的。但是我有一次比如说问到他说，哎，你常不常开药给自己吃啊，他就会说，我怎么敢给自己开药呢，万一吃坏了怎么办，那这笑点在哪里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怕不小心下狠手，因为我们中医动不动把自己吃坏嘛，包括我本人，对不对？什么以为要降肝火、吃冬胆泻肝汤让我肾衰竭，对不对？这不是很普通吗？那这个就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模型，我之所以花一些时间讲，是因为你如果用这个模型来操作，什么事情都两头一的话，你可以会你会有一种安全感。我借调这个模型重要的要分享的是一种安全感，就你这样两头三头一，对，哪里微调一下哪里微调一下，你都很不费力，就是举重若轻的医术，就重要的是那个安稳感，就你不要说帮人看着病，你自己都急得心里面很慌。那就像前一个月在江苏吧，龙帅江老师找我的茶，他说，阶梯啊，这个你那个教的《伤寒论》哦，真的能够医得了小孩子的感冒吗？我说小孩子感冒有什么医不好，对不对？就是，然后我就说这个问题你不要拿来羞辱，好不好？那时候带两个学，应该说带两个人在这边，一个小胡助教，一个是老同学晚慧姐。那我就说龙哥，你问他们吧，他们应该有经验。然后晚慧姐就很肯定的跟龙哥讲说，医小孩一样非常有效。然后小胡就说，医大人也有效，就是一种我们用惯伤寒方的人，其实感冒就是还蛮容易出手的，并不会有什么 不熟悉的地方，并不会有什么心很慌的地方。可是呢，龙帅江后来就说了一句，我有点就想给他头扒下去的话，他说：“可是，就是那些孩子高烧不退的情况，那些父母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我应该有 我就是要教他们一些别的手法，比如说捏这里掐这里让他烧退下去怎么办。我说父母心乱这不是伤寒论的错吧，我说这关伤寒论什么事啊。 我就说但是我恰恰讲这件事是因为，就是你如果开中药你自己心情很糟糕的话，就是非常紧张，你怕把它医坏，然后有很重的得失心的时候，那庄子里面就会讲说，你赌钱的时候，如果是赌石头的话，你赌树都很好，那赌黄金的时候心就开始乱了，然后如果你家房产的那个地契都压上去的话，基本上不会赌了，对吧？就是你的如何保住自己的心灵环保来操作这个医术，那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就是知道一下比较好，就用这样的方法你可以让你的心灵环保变得比较好。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刚刚这个阴阳虚实的这个深刻之间，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一个患者啊，他是心肌梗塞啊，就是人的心脏已经要塞住了，然后西医就是说一定要动大手术了，然后来到你面前，然后常常动不动就心绞痛什么的，这样一个患者丢给你，那你这个时候啊，你如果想要直接把他的心肌打通，当然直接要把心脏梗塞那个什么打通，也是有一些这个不中西的药可以用啊，就比如说用火药啊，就是木炭火硝跟硫磺加在一起，每天吞一把也可以啊，就在人体里面自动会合成消化甘油之类的东西，就是吞火药是直接治的方法了啊，就是。我跟你讲，心脏的血管的梗塞啊，如果用经方派的角度来看，就是重点是在于它不是淤血，是淤油。淤的是油的时候，要用芒硝类的东西才化得掉，而不是用那个活血的什么丹参、三七那些东西。就是其实 江湖隐诀只是在这里而已，就是用了很多活血的药，但是血管堵塞那个东西并不是淤血在塞，对不对？同学知道是油在塞，所以你要吃的是洗油的清洁剂，不是洗血的清洁剂。哦，那这个，但是呢，你还是会觉得哇，这个心脏病听起来很险恶。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刚刚的这个阴阳虚实的想法啊，来分散你的开药的手法，来增加你开药的安稳感。比如说这个心肌梗塞，它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心阳虚，也可能是心阴实。那我们就两个角度都来找了。比如说，如果我们假设它是心阳虚好了啊，那这个心阳虚是从哪里传过来，哪里传过去的呢？阳虚则正克，对不对？所以跟它会跟心会相克的是哪两个脏啊？心会克肺，对不对？然后心会被什么克？被肾克，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找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肾阳虚或者肺阳虚的征兆。比如说，但这两个征兆都超好找的。比如说肾阳虚的人，不是肾气丸症就是真武汤症啊，对不对？就是他这个人容易水肿啊，容易水肿，小便不利啊，脸色灰白啊，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能够找到他一个容易水肿的体质好了，你就开真武汤啊。就真武汤在补肾阳虚的时候，也在强化的心阳虚，所以这两头一起治。其实这个阳虚克到阳虚的方子是我们临床上最常用的一些方。那心阳虚克成肺阳虚，那这个人肺气虚虚的，对不对？那平常走，因为你看心脏病的人走路总不会是快步如飞吧，当然还是喘两下给你看嘛。那既然会喘两下，我们是不是来个什么生脉散加保元汤，对不对？生脉保元汤给他开下去，那你就这样子，肾阳也补起来，肺阳也补起来，那他心脏那个你不管他自己也会好些。就是你这样两头开，你自己都知道这两个药超安全的，就是不会有那种心慌慌的感觉。那如果你要从心的阴实来讲的话，那阴实又从哪里传过来，哪里传过去呢？其实心阴实的话，我们说什么生火，阴实是逆生嘛。其实心的阴实哦，常常是从脾的阴实传过来的。所以刚刚讲那个湿气塞住脾的那个脾胃散，其实治心脏病的时候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张仲景，后面会看到张仲景的胸痹篇啊。它其实治疗心脏病的方子里面常常会用到理中汤的基本结构，也就是甚至是由此一说啊，说人类的那个生物学上的所谓的发生，就是人的心脏的瓣膜跟脾胃的组织是同一体的，就是同进退的东西。所以你如果心脏的瓣膜不够好的时候，你就是要补强脾胃，心脏的瓣膜才会好。但是一个比较科学角度的说法，这也不是中医的说法。但是呢，临床实际上来讲，就你那个什么心悸啊，什么心跳混乱啊，你常常有一个江湖一点诀，就是你先找他有没有脾阴实。那脾胃散症是这样子，这个人呢就是觉得坐不如站，站不如坐，坐不如躺，就是你会觉得身体就是懒懒重重的。当然，脾阴实本身就脾胃散症的极致哈，是所谓的重症肌无力。你们有没有听过？就这个人早上起来发现有一边眼皮垮掉了，就眼皮举不起来那种，或者手举不起来那种。那这个东西是中医界的一个过去发生的临床的，连续的临床故事情节，就是说那什么眼皮垮掉、手脚垮掉那个重症肌无力哈。过去中医界都觉得垮掉嘛，就是要把它提起来嘛。所以还有很多很多的中医都是喜欢采用补中益气汤，因为补中益气汤是把元气提上来的药，结果临床发现补中益气汤的疗效非常烂。然后到后来这些中医师开始用脾胃散，才发现哦，那个眼皮垮掉，脾胃散吃一天就好，这种故事就多了。也就是阴实你也不要当阳虚医，就是它是塞住了湿气，所以沉下来，你就不用先吊绳子，先减肥吧。啊，就是补中益气汤在努力拍翅膀，但是一只肥鸡啊，怎么努力拍翅膀，大概也不能翱翔于天际了啦。就重要的是，你要先把那个鸡瘦到像鸽子一样，再来拍翅膀。哦，所以就是先破阴实，再补阳虚啊，这样子。所以光是一个肌无力的话，脾胃散就很好用。那心脏病的那种心脏的功能混乱，你如果能够找到它有这个啊，反正就是站不如坐，坐不如躺的那种现象的时候，你用脾胃散去破泄他的脾阴实， 他的心脏的那种跳动什么的混乱，往往是瞬间就好起来。那你说心因石从脾因石传过来，他可能往哪个方向传过去啊？那如果他往肝因石的方向传过去，那这个人心脏不好的时候，肝的因石可能会呈现比较多在就是心情郁闷上面啊。那像这种心情郁闷或者是神经紧张，都算肝因石，那你就可能要可以开一些疏肝解郁的药，让他的心情变得比较好一点。那这样子同样也会帮助他的心脏的阻塞，就是这样子用分散风险的方式来进行治疗的话，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医术没有非常好的初学者，你也可以很安心的，就是日期有功的帮人调理身体。就是你不要说什么我这个现在一发就治好你嘛，对不对？但是就是说，如果你说哎，给我三个月，我们慢慢调整，如果这三个月有进步，就是有赚到啊。那这样的医术是很容易卖得出去的，就是没有什么风险度，然后大家吃的都觉得有好有好。那基本上有好的话就不错了。现在有多少有名的中医，大家都是看出来说好像有好的，还要加个好像，这基本上疗效超不确定的。那所以，就你这样子就已经胜过很多名老中医啦、啊，对不对？就是你日积有功的有好，而且是确实他觉得真的有舒服，那你就已经以实力来讲就胜过很多老中医了。那像这一类的五脏阴阳虚实，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我们这九天的课主要是冲刺《伤寒杂病论》嘛。所以这些零零碎碎的《伤寒杂病论》是古代方嘛，对不对？还有很多的后代方。那这些后代方你要怎么学习呢？我会觉得像中医的世界啊、哦，我在看有一些大陆的那个喜欢中医的人啊，有时候推崇一些书，我都会觉得，我不是觉得那个书不值得推崇，而是我会觉得有一点苦笑感。就比如说前阵子大陆的中医界，有些人很喜欢推崇什么黄元玉的医书。有听过吗？那我就觉得黄元玉的医书看起来就是有点写的有一点深奥了。我是觉得说其实哦，初学者不必如此。我刚刚讲到说像张仲景这医书之所以好学，是因为你看得到很清楚张仲景不是有超能力的开悟的什么超人圣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医书就是普通人能够学会的医书。就是我刚刚讲到说可能有人喜欢他的师父是一个有圣人的后光的伟大的开悟者之类的，但是我会觉得今天站在一个非常平时的角度，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像是比如说你如果去健身房上什么有氧舞蹈类的课啊、哦，就是有一种老师就是自己肌肉非常精实，然后在台上做那些所有的动作的学生跟不上的，然后就大家就看老师一个人在秀这样子，然后这老师渐渐他的客人就会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觉得就是看老师在炫耀他自己，然后我都觉得跟不上，然后心头有很多挫败感。然后呢，到最后健身房里面人气最旺的那老师哦，往往是一个看起来肥墩墩的，跟你也没有差很多的家庭主妇，然后在那边做这个动作，就说：“同学有没有好累啊？我都觉得好累哦。”然后就是发现老师他有同理心的，他明白我痛苦了，然后大家就喜欢上这老师课，觉得来上老师课超受到鼓励的。就是我就觉得不要圣人也可以鼓励到人的学习，我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并不一定学习中药往非常高空的地方去摸索，而是在最低最平时的地方。就比如说天下医术啊，以那个心灵境界水平至为不值钱的，比如说这本江笔花写的《笔花医镜》好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清朝的庸医开业战术手册。就他就是说，他就基本上假设你的开业医生就是乱医，就不会就对了。他说你不会有没关系，我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图表，就什么大肠热开什么药，大肠虚开什么药，就大肠写一堆，然后什么心脏太热了，心脏太虚了，心脏还没可以开什么药，就方剂都列给你，说你就照这个开就好了，反正就因为反正你照自己意思开就会医死人嘛，那照这个开好歹你有60%的治愈率，就是你完全不要，就是专门给不学无术的那种蒙古大夫的开业实战手册，我就觉得初学者玩这种就很好啦，就你不需要打高空，这种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哦。如果今天在这个上面找他的阴阳虚实，你会可以再细部分辨一下说、啊、这个人的心脏我可能开哪个方会 更亲切体贴一点那种感觉。那同样类型的书，那编得更完善的，比如说中国大陆的那个四川老中医陈朝祖老教授有一本很厚的书叫做《中医治法与方剂》， 他就把所有的方剂属于肝的都归一类，然后这个是肝血比较虚，这是肝火比较旺的，这是什么内脏里面痰比较多，什么湿气比较重了，他都已经归给你了。那你在那个里面去挑方，你就会很好挑。然后那些方剂都是很平易近人、很容易使用的方剂，你不需要什么大智慧也能够理解。那你就照着这个逻辑，就是挑你觉得最适合的用一用就可以了。而且，在这个五脏阴阳虚实的领域哦，我会觉得一个学习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学一个方剂反而难学，一次学很多方剂反而会很好学。我自己有这个感觉，是像是2013年的时候啊，就照五运六气来讲的话，可能那个秋天大家的肺比较热，比较干燥，比较热。但那个时候我台北的班呢，那同学就会在班上分享他们吃药的经验。就比如说有的同学呢，他是那个肺热的那个咳嗽哈，他会觉得就气管痒痒的，有点热烘烘的那种咳嗽。那有的同学就是直接吃清燥救肺汤，哎，就刚好治好了，代表他就是肺是比较燥也比较热。但是呢，有的同学吃了清燥救肺汤就觉得哎，有一点懒懒倦倦的，代表他清了热，润了燥，但他气还虚，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同学就会想到说，那我用比较补气而润肺的啦，所以他清燥救肺汤吃一吃之后，他就再加一点这个人参麦冬五味子做的生麦散，就是又补气又润肺，然后加上去就好了。那有的同学呢，他吃了清燥救肺汤，他还是觉得肺有点痒痒的，微微想咳，他就觉得可能是有一些热性的风邪竖在肺里面还不能排出来，就是夹杂邪气，你只是清热，只是润肺，邪气还在里面啊，对不对？所以他就再补吃一点这个温病调片里面的桑菊饮，就是桑叶菊花的药，把那个肺里面的风热微微的推出来。那他这个清燥救肺汤用了之后，再加一点桑菊饮微调，哎，这个肺也就搞定了。但有的同学呢，吃了清燥救肺汤觉得不够有效，还是烧烧的，那这样子他就觉得那清燥救肺汤的力道到底还是不够滋阴，所以他就改再补一点什么补肺阿胶散之类的，就是再更滋阴一点的药去把那个肺给润了，那也就好了。所以就是你在一个肺阴虚燥热的这个向度，你左挪一挪右挪一挪，顺便就有好多方剂都可以学上手。所以你就算今天不是学经方啊，不是学古方也没有关系，就是你用我刚刚说的那样子的方式，就是左邻右舍的药顺便去试一试手感。其实我要说，这样的生活中随便这样子玩玩看的得到的手感，会让你的开药的精度变得非常之精，而那个精度是胜过大部分的开业中医的精。因为开业中医没有时间陪你玩，他只能够开一个大方向正确的方子，他没有办法再往那个细部发展了。所以你在自己家里面慢慢玩，就是有时间陪自己慢慢玩的情况下，在这个精度上面要胜过开业中医是非常有希望的。所以这个是不用妄自菲薄啊。就像我的话就会觉得说，我就觉得说，我看一个病人，有的时候就跟他慢慢聊一两个钟头嘛，就聊一两个钟头就可以开药开得很仔细。那如果你只有三分钟的相处时间的话，大概开药就只能够粗粗的大方向大概有对就算了。哦，所以就是自学中医的人，你比那些开业中医，更拥有的奢华是时间，就是你可以慢慢的陪这个病去观察这些细部的变化。那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五的地图啊，把它摸顺了啊。但是简单来说，就是我这个东西是希望我教这些张仲景的这个六经辩证啊，并不是非常需要教这一部分。但是这就是我的课程里面失落的这一部分。那各位同学自己去补足，它是可以做到的啊。就是这种基本的方剂学的书，或者有的方剂学书帮你已经分类分好了，那你就自己这样子做一些微调整的时候，我相信会很能够得到，很快的得到一个，就是怎么讲的骄傲点，就是所谓的老中医的手感吧，就你的医术会很快的变得比较圆熟一点。那至于说这个张仲景的这个六的地图的这六道气场发生了什么事啊的故事情节呢？我们从这个讲义的这个地方。 方，第二页这边开始讲一个大纲的剧情给同学啊。那这个张仲景的这六道气场的发生问题的时候，通常我们要练伤寒论的招数，练这个开药的手感，通常都是要把握机会在感冒的时候练嘛。但是如果你习惯了开这些感冒药的话，那偶尔有一个什么何律师背上长钉疮，你也是照着感冒药的开法，就是有怕风就开桂枝汤，这样就好了。就是这个伤寒论它虽然是治感冒的书，但是它同时也治疗这六道气场出问题的状况，所以这本书可以沿用在很多地方，就你的身体的这六道气场是如何的受损，乃至于你今天全身不舒服。像我们有的时候啊，用这个五的这个地图来帮人治病，就比如说我今天如果一个病人来啊，我把他的这个脉啊，会觉得哦，这个人啊心火旺哦，肾水不足，而且肾是阴阳两虚啊，就下焦能量都不够，上焦都在上火什么什么。就你有时候站在五的地图，你会想说我要怎么调他的心，调他的肝，调他的肾。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有时候放回六的地图，那就是一个厥阴病，就直接用厥阴病的方疗好了，就阴阳分裂上热下寒的厥阴病，就直接用厥阴病的方疗好，就是不一定要分那么多。而且现在这个年头，其实很多很多人的基础体质都非常的少阴，非常的厥阴，所以因为有这种大厥阴型的人存在，所以在一个六的地图上面，厥阴根本是已经炸掉的人，你帮他什么补脾胃啊，什么补肾啊，就常常很不好补，就补一补他有哪里怪掉，补一补他有哪里怪掉，就有我觉得勉强要讲的话，有一点像是啊，这个六的地图像是一个建筑物的，像是一个建筑物的那个结构，然后这个五的地图有点像是建筑物的室内装潢，就这两个加在一起形成一个东西叫做风水，就是你的健康状况。那如果是这建筑物本身框架都有歪掉的地方的话，那你还是要调那个建筑物的大框架，你在里面今天灯泡换一个值钱的灯泡可能帮不到太多忙，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也是硬的讲的，并不是真的很贴切。那张仲景的伤寒论的故事情节呢，我们先说太阳病，太阳病这六道气场里面最表层的，那当太阳病受到风邪攻击的时候，通常这个人的能量就会浮到最表面来抵抗外邪，所以这个人的脉呢就会比他平常把到的脉都变得更加的浮起来。也就是说这个脉浮不浮啊，我们晚上吃完晚饭才开始来上点把脉的课，就是说 要跟你平常的脉象来比，就是如果你平常的脉象是这样掐进去差不多在这个位置，然后你现在才刚贴到皮肤就感觉到那个脉在跳了，就代表你的脉浮起来了。那如果是我们今天要治这个五脏六腑这张地图的病的话，我们是把脉是寸关尺分开来把，寸关尺等一下下堂课会讲，就看你的肺怎么样啊，脾胃怎么样啊，肾怎么样，这样分开来看。但是张仲景的太阳病是太阳病，那个脉象是不用分什么心肝脾肺肾，就全部的脉都比平常浮就对了。所以学张仲景的伤寒论，你要的把脉手法可以非常的粗糙，就是比你平常的脉更浮起来，这样就可以了。有没有很简单，就是并不复杂，然后脉比平常更浮起来，然后呢因为你的最表层的气场受到了病毒的干扰，所以你会有的感觉呢，张仲景的那个剧情走向是这样子，太阳病的剧情走向啊，这个张仲景在讲到太阳病，就是姑且照皇帝尊重一下皇帝内经好了啊，就是讲到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病的话，我们一般的经方研究只会把它分成经病跟腑病，就是这个病邪呢还在经络上，还是已经进到脏腑里了。这个是什么样的说法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认为的人体啊，有能量的身体跟具体有形的身体，经病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身体的不舒服症状都还在能量上，就这个人他的感觉是我怕风我怕冷，但是你要检查这个身体哪里有病可能检查不出什么特征，但是等到它传到了有形的内脏上， 比如说传到了膀胱，这个开始尿尿尿不出来了，那就叫做膀胱这个具体的这个广义的膀胱包括泌尿系统的肾啊，就是它的泌尿系统出了问题了。那这个就一般中医的说法叫做腑病，因为它已经病到那个有形的腑，因为膀胱三阳的话，膀胱跟胆跟膀胱跟胃跟胆都是腑，三阴三阳的这些都是六个腑，三阴才是脏，就是脏腑相比的话，腑属于那个脏属于阴，腑属于阳这个样子。那在这个，等一下哦，我觉得这个地方《伤寒论》的那个故事情节，我要这课我要调一下，就是放到教完把脉以后再来讲，这样子大家才比较有手感，可以互相把。现在先讲这个有一点顺序上不太好，我现在先岔题讲另外一件事哈，就是我现在先岔题来讲一讲哦，那个。这个对不起，刚刚讲到伤寒论的剧情什么太阳病什么，我们跳掉一堂课，就教完把脉再回来讲这个剧情。我现在讲觉得现在比较顺着刚刚讲的这个地图可以讲的是什么，是这个六气的属性哈。你看在这个地方水脏是肾跟膀胱属水，对不对？可是这个地方的水呢，水精就是太阳精，太阳寒水之气的水的经，以经络来讲的话，这太阳寒水之气，足太阳是膀胱经，手太阳是小肠经，所以经络的气来讲，小肠跟膀胱是属水的，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一个流血化在两出戏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就要问，膀胱在这边也是水，在这边也是水，好像没有大问题，但是小肠在这边是水，在这边是火，那它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就是你这个内脏的属性是有点混乱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五跟六的斗不拢这件事，它决定了一个结果，叫做人体的十二经络的循行。就十二经络循行什么？什么早上什么清晨先走到肺经，然后走到大肠经，然后走到胃经，然后走到太阴，就有听说过吗？就十二个时辰这个经络这样的循行。那这个十二经络的循行之所以会发生哈，就是我今天讲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如果是你学针灸的人，你当然很多的针法会来自于内经或者甲乙经之类的古老文献，但是你在下针的时候，其实你刺上去的那个经脉它是由这两个地图混杂而成的。我现在是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东西混杂了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啊？就是那这里的话，它最多的水气这个小肠膀胱，然后阳明燥经的话是大肠跟胃，那大肠在两边都是属金，所以它精气是很多的，那胃在这里属金，在这个地方属土，所以胃的属性就是一半精气一半土气的这种感觉。所以内脏气比较纯的部分，像膀胱是纯水气，大肠是纯精气，肝是纯木气，然后脾是纯土气，但是肺都不是纯精，还有心是纯火气，对不对？那其他的几个都是混杂型的。而这个混杂型的，我们中国人都说同气相求，物以类聚，就是当这个内脏有这样的混杂的时候啊，它自然就会属性比较相近的部分会先手牵手。所以当它有这个属性的不同的时候，就是属性比较相近的内脏会先手牵手，大概成这个状态。比如说肺是有金有土，大肠是纯金，然后胃是有土有金，脾是纯土。就你看这个金土金金土金土土，这个东西它自然会因为属性的相近而这四个应该会变成好朋友，就会黏到一起。然后这个地方这个水跟火的这一组呢，就是心金 是火，然后小肠是火水，足太阳膀胱是水水，足少阴肾是水火。那我们这个东西它要连成一个经脉的运行的时候，因为人的经脉的运行是这样子啊、哦，这个手太阴肺经运行到手阳明大肠经，这个肺到大肠的连接是这张图上的肺与大肠相表里，对不对？可是这个大肠经连到胃经是在这一张图上，就是大肠跟胃都是阳明燥经之气，就是人类的经络的运行是这两张地图共同运作的结果，就是在这里是好朋友的连在一起，在那里是好朋友的连在一起，所以这样的状态会先形成这样的四组，而这样的四组呢，他们接下来要怎么手牵手啊，就会有一点为难，就是到底是这样的三组，对不起，这三组到底谁跟谁比较要好啊？那当然，中医有一个说法是，太阳寒水为开，阳明燥经为和，少阳降火为疏。然后这个开和疏的论点啊，那这地方开和疏这个三这个东西，那这地方也可以说照那个标记的话，这一组是开和和开，这是疏开开疏，然后这是和疏疏和，又是一个有一点平均的感觉的排列组合。但这三组里面呢，你会觉得，哎，这里有火，这里有相火。好像相火跟火比较有点交情，所以呢，结论就是到最后这三组要怎么排列组合，怎么粘在一起哦，会变成有点像是大家围着圆桌吃饭，到底你餐巾要拿这一边的还是这一边的，就谁先拿起了这一边，那别人也知道跟着拿那一边，对不对？所以就这一组跟这组先手牵手了，然后剩下也不得不这样牵了，所以到最后就变成有一个地方是属性哦非常不合的两只手牵在一起，就是肝经牵到肺经，他们是属性完全不合，但是别人都已经牵起来了，就像我们小学的时候什么分组做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最后这两个同学都没有人爱，所以就知道他们同一组。所以人的这个十二经络循行呢，这个肝经到肺经这里就是断开的，就是断在这里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不想牵手，但是别人都先牵了手了，所以他们只好牵了。所以人如果身体很虚弱的时候，半夜要死掉，通常最容易死的时间就是从肝经循行到肺经的那个半夜三四点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的能量的间接是最弱的，所以它那个能量常常过不来，人就在那个时候就死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根据这个五跟六的地图混杂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这个有点像是就十二经络它的循行有点像是数学的必然性，而这个数学的必然性呢，岔题讲的东西哈，就是你知道密教有一个东西叫五轮塔，你有听过吗？五轮塔是长什么样子的？我看看有没有图画可以抄一下。我想要说的是，就是我们中医说的五行哈，是金木水火土，可是呢，在别的文化圈里面哈，它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个东西，有比如说在从这个古希腊到印度的文化会喜欢说什么地火风水空这个说法，那个密教的那个五轮塔它的一个指向啊，就是它的那个说的一个故事是有点我们一般是称之为四大皆空这个观念，就是说地火风水就是当他们的象征物什么东部有一个什么东胜神州，然后西部有一个什么犀牛霍州，然后南部有一个什么南部占州，什么北俱泸州之类的，然后他们各有一个形状，有的是方形，有的是梯形，有的是半月形。那个密教的五轮塔就是那这四大元素的上面有一个叫做空的东西，就是形而上的世界须弥山这个东西。那密教的五轮塔呢，就有一点像是最底下是地，然后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土的元素了，然后 地的上面是，哎，古伦塔地上面是什么？是水还火？是地水火风空之类的顺序吧？哦，对，地水火风，然后最上面是空。那就是当我们看到密教的这个地水火风空的顺序的时候啊，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明明在象征符号的领域，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金木水火土，可是为什么在密教里面没有这个什么金克木木克土的这个事情？就它那个地水火风空的那个顺序是什么东西？那其实呢，那个地水火风空的这个顺序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这个五这个数字跟六这个数字交互统合以后得到的这个顺序结果，就是这个地方啊，这里胃经、脾经，这里是土，就是地，对不对？然后再下来是心经是火，但是因为这个火是军火，军火是看不见的，姑且不要算。然后土完了，跳过军火，因为军火是第六元素，军火这个第六元素是后来才补回来的。然后接下来是太阳、膀胱跟肾，这是水，就是地水。然后再来走这个肝跟胆是风，地对吧？对吧？对不起，心包跟三焦是相火，这个是热是火，然后火，然后胆跟肝是风，也就是密教的这个四大皆空观想法，它这个地水火风，最后一切有形的元素要回归形而上的世界，这个一切皆空，回归形而上的世界的这个状态，他在观想的，就是在密教的修行者，他可能在观想的东西，他是认为是在观想世界上的元素，但他在观想的东西，其实某个角度来讲是中医的经络运行的顺序。那至于这个军火啊，在这个象征符号里面，军火是就是一个人的，就是中医的元素，你硬要讲的话，象火比较是热，军火比较是光，光的话就是一个人的感知力，或者说一个人的 consciousness 意识的能力，就是或者说观照的能力。那本来啊，在古希腊跟古印度啊，其实一直有一段，就是3000年以前一直是停留在世界上是四大元素的一个看法里面。比如说你今天说什么星座啊，是什么火象星座、风象星座什么的，对不对？并没有什么空象星座，对不对？那但是呢，到了2500多年前的时候，出现一个佛陀啊，喜欢讲什么色即是空之类的话，于是他们开始觉得，哎，有个空这个东西，又开始重新重视起这个空了。于是再建构的这种宗教哲学就开始喜欢谈到四大皆空的这个论点了。那但是呢，到了又后来一点啊，到了密教的时轮派啊，时间之轮，或者是传到日本的空海上人就提出来，应该还有第六元素才对。他说第六元素叫做是，你们大概念二声十，对不对？就是你的 consciousness关照着这一切的第六元素，就是这个军火这个东西要放回去。所以结果到了最后，就这有一点像是一个五行六气这个符码在数学上的必然，就是搞来搞去到最后，空海也好，时轮派也好，还是要把这个军火的元素又补回去，当作是关照着这一切的那个意识这个东西。那所以呢，就是但我说这个对于学中医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无聊的话题啊，只是我过去曾经比较长的时间在那边觉得疑惑，就是为什么外国人的四大元素，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星座，什么你是水象星座，我是什么火象星座，为什么你的水不会克到我的火呢？就是我一直在想，那为什么中国人理所当然在那边克来克去的东西，为什么在西方的那些这个五行里面没有啊？就那他们的话就是一个计算完成的东西。那像我们中国，我们的这个中医的这个身体观啊，其实严格来讲，像这个五跟六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来的？老实说，五跟六跟十二经络它基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四，然后四是因为有二，就是你这样听起来会觉得很可怕，就是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疯话啊，就是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象吗？哦，其实不是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象都是另外一个故事情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象是大宇宙的意识，那个独一无二的能量存在是一，意识的存在是一，它创造有形的世界，有形世界是二。然后它有一天这个意识想要调理这个有形的世界，然后就制造一个东西在天地之间，叫做人。那人就是那个三，然后三出现了，那大宇宙的意识就告诉人说，你去降生到地上去多踩踩，让这个地发出后光来。那人就说，好，老爸要我出差，可以，我要吃牛排，好，做牛给你，做牛给你，我要吃猪排，好，做猪给你，做猪给你，然后就有万物了。啊，就是因为人要出差，所以世上有万物啊，这个是一生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童话故事啊。那，但是呢，那个我现在我的这个几何画图非常差，所以我画得很丑恶，你要原谅我。这个四生五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中国人什么春夏秋冬，对不对？就如果你这个什么要画两个圈圈，对不对？就会有一个好像说，哎，你要画个太极图也可以，就是什么春夏秋冬是什么四的符码，就是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对不对？就是四象嘛，是不是？但是在这个四象的符码被画出来的时候，其实哦，在那个东西我们现在灵修的那个领域叫做神圣几何学，它就好像说以这个地方为圆心哦，然后用圆规画一下，然后再以这个地方为圆心，然后切齐这两个圆圈上面我会画一下，然后这个地方这样连起来刚好就是一个正五角形。所以就说四这个东西里面在几何学上面就会自动的让你画得出那个五，然后所以四中藏五这个观点就变成，老实说我们的中医的五行有一个很讨厌的地方，就其实它的深刻是那个什么五角星五芒星的深刻，可是我们中国人又喜欢说土在中间，然后东边是木西边是金，对不对？就又不能画成这个五芒星，就是它是两种几何结构的混杂型。而这个四跟五在几何结构上的混杂型的结局呢，像现在就有那个新的，就是有一点像是研究基因的人提出来的论点哦，他会说研究基因人提出来的论点是，他说我们人的那个基因哈，不是有四组键吗？那个叫什么什么 CAT 什么东西，就是人有四组基因键的排列组合决定这个基因嘛，对不对？那在我们的细胞里面，这个长长的基因键基本上是排成一个双螺旋结构，对不对？但是有这方面的生物化学的学者提出来说，它之所以在人体里面会变成螺旋状，是因为它是歪掉的，就它是歪掉了才会变成螺旋。他说这个四组键在化学键上面的完美状态是组合成五角形的十二面体，就是你知道吗，五角形十二个五角形可以刚好凑成一个东西，最近有好多什么花盆啊，还有店家的装饰品都是长那个样子，五角形的十二面体，就十二个正五角形形成的那个东西。所以也就是说在数学上来讲啊，它是因为那四个基因键，这个四这个数字要得到几何结构的安定的时候，它必须要形成五角形的十二面体。而这个五角形的十二面体的这个几何学上的必然性，其实就是像你可以说象征人的身体里面五这个系统跟六这个系统合不来，硬要凑，只好用几何的方法凑出一个十二面体，来造成这个十二经络的循环。就是这些种种不同的结构的东西要凑在一起的时候啊，那当然这个东西我是多说了，同学也可以姑妄听之，也不用相信。就比如说像天然的矿物里面有几个东西是天然的矿物结构就是五角十二面体的，比如说有一个矿物叫黄铁矿，那黄铁矿的结晶就很好玩，就是有的黄铁矿挖出来它是一颗一颗的五角十二面体，但是有的黄铁矿的结晶拿出来是完美的正立方体，就是像是人工割的一样完美的正立方体，就是那个完美的六面体的正立方体跟完美的五角十二面体其实是同一种矿造成的。那当然在那种能量宝石的业界就会觉得黄铁矿这个东西啊，因为人的基因的结构是五角十二面体的倾向，所以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什么做中医的人，如果遇到癌症的患者，怕身上的能量被人家榨干了，要保护自己基因不要崩塌，就会喜欢带黄铁矿的什么念珠啊或什么东西来撑住自己的基因，不要被人家坏掉的基因扭到，就是 但我不是在推销能量宝石了啊，就是我只是说，就是这种，就是有一种几何学上面的特征存在，所以我们的五运六气以及这些种种种种的，就是各个相度的那些乱加在一起而形成的这样一个天地人之间的第三才哦，这个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这样子一个拼装货了啊，就是。这个来自于五这个世界的材料跟来自于六的这个世界的材料然后拼然后加上呢这个基因键有四个然后自然就会组装成这样的一个身体结构所以中医它本身是复数的理论框架组装而成的东西很多理论框架在这个范围是对可能在另外一个情况就不是那么能通用那我这边先花这个课的头三个小时就先跟同学但如果同学是初学者的话我就先介绍一下我们中医的理论框架是一个如此复杂的东西但是我不晓得如果同学是完全初学者你听了这个也是觉得中医变得比较好学还是更加气馁了这初学者是谁然后就如果今天中医一张白纸听了这些你心情是如何刚刚讲举手说你是完全初学者那给我一点反馈啊啊请说简单来讲可能就是我们先学会现在的一码归一码就这件事情是这个地图上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是那个地图上发生的事情如果什么左升气左边升不上右边降不下去那是另外一张地图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复数的人力地图我们先把资料夹建立出来而且也不止我今天讲的这些资料夹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资料夹而且很多资料夹里面都有空缺就比如说我们中医完全欠缺一个叫做内分泌的观念所以今天这个人是内分泌失调的时候到底是中医叫什么医这是痰还是淤血还是什么还是寒还是热都不知道就是这个在中医的世界完全的黑盒子所以这个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不会觉得我们可以用这个什么五行的观点去解释全世界一切的现象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理论模型还够不到的所以就是内分泌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中医的理论模型就相当的摸不清楚所以就如果这个人的月经痛是内分泌混乱那怎么办对当然还是有一些抓主症的做法了哦。我们在临床的实验还是可以发现说有一些组合是能够调节到这个人的内分泌但是到底是什么让他什么素多一点什么素少一点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都是勉强的在用就有些地方并不是中医这么顺手的那但是呢我认为我们学中医啊就是我认为我们学中医这件事情是为了一个很肤浅的理由就是要享受中医而要享受中医的话就挑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来做吧所谓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就是你想想看一个感冒如果你今天一发桂枝汤就可以搞定对不对可是在西医那边啊拖了好几个礼拜都还没有好透然后还咳三个月对那你就会觉得那你有中医觉得性价比比较高嘛对不对那还有就是但是有些东西性价比比较低的就比如说如果今天你的眼睛啊有一点什么白内障或者什么远视眼近视眼的问题如果你要吃中药调理真的是勤勤恳恳要吃很多很多的药吃很久很久会有调理好的机会那时候我爸就说我爸是做西医的他说你中医不要做这块去西医动个热射手术就好了就是这种性价比赢不过西医的就算了就是那种你自己站在一个我们不要站在什么维护传统文化的尊严这种立场来想你站在一个卖东西的想法来想就如果你今天中医做一个什么美容复联粉比不上人家什么玻尿酸加上什么电那个什么电波疗法那你就去做玻尿酸加电波疗法就好了你也不用在中医那边跟他硬撑了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就赢得过的就好好把握赢不过的就算了那这个像我爸爸是西医啊他曾经讲过一个话他是说天底下完全没有不及格的西医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人生病嘛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不管你有没有艺术，他都会自己好的。所以这33分送分。然后呢，也有1/3的人呢，不管你艺术再好，他也是死定的。那这个33分也没人会怪你送分。那剩下来33%的人呢，才是你艺术好一点一好，艺术烂的一坏。所以呢，新一的游走范围就是67分到99分之间。所以一开始就是完全及格的，所以西医是一个很好当的行业，就是我爸爸对于西医的论点。那其实呢，意思就是说是有66分，有67分左右的这个送分的部分，会让西医在营业上面有它自然容易营业的地方。我说在本质上，西医就是比中医容易营业，因为已经有66分是送分，但是中医就不一样。中医的话，你就是医术好的话完全医好，医术坏的话完全医坏，就是你没有西医的那个66分的安全底线。那而且呢，西医一个医生他只要专精一科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如果不归我们内分泌的，不然你去看看心肺，然后不心肺说这个我也不认得，你去看看那个，到时候就是四位小姐，你还是看精神科好了。就是。大家就是这种故事情节，就是每个人只负责一科，所以挫败感也很低，就是基本分66分。但是呢，中医所面临的，就是我要说这是一个唯物论的结果，就是大家就是你如一旦学了中医，对不对？你好像月经痛也要越会医，头痛也要会医，然后神经病也要会医，然后便秘也要会医，灰指甲也要会医，皮癣也要会医。所以你一学中医，人家对你的期待一开始就是要全科包医，然后你展现不出那么多奇迹的时候怎么办？就是这个是学中医一开始就背负一个先天上面的那种诅咒，就这个世界是一开始就不公平的，所以你不要去叫嚣说我要公平，就是一开始就没有公平可言。那但是呢，我为伤寒论说个广告词，就是我们。张仲景也没有说这个伤寒论能够让你100%什么病都手到擒来。你不要说今天来个肝癌末期的，你给我救我，我就觉得这个有时候已经拖太久了，已经人都已经虚掉了，这个不太好搞。而且那个中医的那个古代的圣人都是在讲说，做中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眼就看得出那个人必死无疑，就是你看着他说必死，你就不要再挣扎，不要理他了。就他说这是最重要的开业术。不是医术，是鉴定这个人必不必死，那个才是最要紧的。因为很多情况下，这个人的灵魂就是准备要离开身体，你怎么样他都会死的。所以这个你不要跟他再搅和下去了。那但是呢，即使你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包医，但是张仲景的医术，我觉得张仲景可以提供的保障就是说，你日常生活之中会有的不舒服，大约你这本书学完了60%-70%，你可以医的还不错。但是你想想看。日常生活中的大小毛病，有60%-70%你能够医得不错的话，你已经比5家巨大的西医诊所的疗愈力还要强了哦。就是任何一家很厉害的、很先进的西医诊所、医学研究中心，不见得你大小病它都能医好60%-70%哦。所以，就是你学了伤寒论，你基本上拥有的实力，而且你又不是很费力学到，基本上就随便乱学学到的，就能够打得赢，就是3-4家以上的巨型的投资几兆元研究的西医的科学医学研究中心，那这样子的话也很可以偷笑了。但是你说中医会不会被人看得起？我想不会吧，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行外的人他根本不太了解你在搞什么东西，他根本没有能力来鉴别你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看得起你？就是你也要，就是那个人喜欢皮肤白，你也要皮肤白，就是你跟他在同一个框架里才能够被人家看不起。所以这个是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搞头的挣扎，就是你不能让不懂中医的人来崇拜中医，就是你必须，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学医就不要把力气花在那个事情上面了。那这个，所以我这个课叫助教写了一个对联啊，是真的是超无聊的。那助教写的又是草书啊，连我都看不懂了。就是这个上联是什么呀，克里助教？ 啊， 是什么？ 医道起因是。 这是医道两个字啊。 哦， 医道起因是，就是说你学医这条路啊， 不要拿来去增加你的逼格了。就是你知道我在大陆看到太多人就学一点中医哦，吃饭的时候就是公害，哎呀你真的不可以吃啊，你要养生啊什么的，哎呦讨人厌的不得了，对不对？就是一得到中医的一点点什么尝试，马上就是拿来增加他的逼格，所谓逼格就是居高临下对别人乱戳指导题。那然后呢，下联呢是见人多矫情啊，就是《甄嬛传》华妃的名言嘛，对不对？见人就是矫情。那这个东西呢，横批是朝三暮四，就是庄子是这样子讲啊。庄子说朝三暮四是什么？猴子啊，早上三颗，下午四颗，然后换成早上四颗，下午三颗，就高兴了。这个故事，那庄子的朝三暮四在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我小时候我们住在这个医院的眷村里头。我是谭家的小孩，叫钟钟啊，还有一个李家的小孩叫婷婷。那这个李爸爸呢，是很喜欢向上爬的那种，专营名利权势人。那李妈妈当然也是很吃力啦。所以呢，那时候我家啊，比如我家是我爸爸跟我进的嘛，然后李家的婷婷呢，如果功课比较好了啊，那李妈妈就会来跟我们家的这个谭妈妈炫耀一下啊，就你看我们家婷婷考了什么啊，上了私立学校啊，什么什么。然后我的继母被他气到了，回来就跟我发脾气说，你看看你功课不好多没面子，输给了婷婷，你看你妈妈那个得意的嘴脸，那个贱人这么矫情。我的意思就是说，朝三暮四意思就是说，你在逼格上赢了，但是别人就会在背后说这个贱人好矫情。也就是说，学了中医，然后拿中医去巩固你的逼格，然后对别人到处乱戳指导棋的这个行为，并不能够让你变成一个被人喜欢被人爱的人，反而是让你更加的被人讨厌，像公害一样。所以我就说我这个门下当然是没有什么门规啦，我只是这是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就是你用中医去居高临下给人家乱给一大堆建议的时候，在人家眼中你是很讨厌的，就是而且被你说教被你压，对方也是自律神经紧张，抵抗力丧失，就抵抗力受的损伤，四天也不能够好起来。那被你压一次，抵抗力就受伤四天以上，对不对？你到底是要人家健康，还是要人家不健康？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一开始啊，我希望我们的医术就是跟我们的逼格是脱钩的。我常常说，就是伤寒论的医术就只是技术而已。技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天不会开车，如果我会开车了，我就是一个更好的人吗？就是技术无关乎人格吧，所以对我来讲，因为我是学伤寒论的，我一直觉得技术不关系到我人格，就是我会这个医术也不代表我是更好的人，就它不关乎我的自我的。就是但是如果就是照我看到的一些状况，很多人他的医术是他的自我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子医术其实很难进步，就是医术跟自我脱钩，就是纯粹当做一个技术来操作的时候，就会蛮容易进步的。但是你一直要把医术变成你的面子的一部分来搞的话，基本上你的医术会被你的我执卡住啊，那就会比较难搞。当然这是多说的。那我们现在是五点下课休息吃饭，那六点钟回来继续上课，上到九点半之类的，九点还九点半。等一下，我们五点下课，六点半回来上到九点半，六点半回来就一个半小时的中间放饭时间啊。 直接按那个什么就好了啊，对。